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你讲开，你讲开，维斯理，我哋华人世界或者香港啊， 哦， 科幻电影应该好少喎，除咗维斯理嗰集。 维斯理其实总共拍过几多套咧？ 哇，好多。 第一就维斯理传奇啦， 许冠杰啦， 呢套就最惨啦。维斯理去咗呢、這个，唔系许冠杰去咗尼泊尔就搞到 高山症 啦，系嘛？ 跟住有阿李子雄、伍咏薇嘅叫做老猫， 老猫，亦都我最近都睇咗，就系、是、刘德华同埋系唔系阿舒淇咧嘅《蓝血人》 啊？蓝血人系啊， 同埋阿关之琳， 《 蓝血人》。咁就係三套唔止係咪？ 唔止嘅，仲有啲類似嘅，你算唔算係咧？冒險王算唔算係咧？李連杰，或者係嗰套 袁振俠嘅 袁振俠係 啦。講唔講袁振俠啊？冒險王 唔係冒險王係佢係暗示 係 維斯利之類，不過就冇 exactly 講嘅。咁好多類似嘅片都冇用名。 但係咧嗱，講真呢度啦，忍唔住啦，嗱你又鬧我㗎啦，即係好多我哋啲科幻會都鬧我㗎啦。一套咧我介紹大家睇嘅，其實就唔係真係科幻，但係個開局咧又開得係百分百好似科幻嘅，就係、是、天地雄心，英文就 Armageddon。阿玛基多喺圣经入面即系末日咁解嘛，咁、 啊、 就刘德华嘅、 啊， 就系、 是、 李嘉欣嘅，但、 嗯、 有黄秋生嘅，咁、啊、系、 啊、 真系唔错噶，只不过咧临到尾你先发觉原来佢系挂住羊头，科幻嘅羊头， 啊、 就系、是、卖咩嘅狗肉咧？咁其实又未睇又唔系好差嘅，就系、是、卖呢个神幻， 因为 狗肉 系 神 话 嚟噶，其实 嗰年代好兴宗教科幻。 佢嗱，其實嗰陣時咧，講神幻啦，講真嗱，兩套比啊，都係神幻啦。我覺得呢套其實係好過阿洛舒華辛迪加嗰套、啊。阿華舒華辛迪加咪一套俾人當然鬧到緊要啦，就叫做 End of Days。End of Days 其實又講魔鬼噶嘛，嚇、 嗯 啊、就係、是、阿洛舒華辛迪加。但係如果你真係兩套比咧，我覺得個可看性、個娛樂性， 咁同埋香港 天地雄心好 少有科幻片嘅，應該值得支持。 嗰套其實拍得唔錯㗎，天地雄心。咁點解要講咧？因为临尾嘅 end credit 明白 就有名谢李奕湘嘅， 李奕湘个名好熟喎，边个嚟？ 系啦系啦，咁呢个古仔唔讲啦，因 为 我一讲我俾人闹啊。 冇错冇错， 好继续。 咁啊，香港除咗维斯利啊、天地雄心之外，应该冇乜。当然有啲粤语残片时期有一啲进步啦。 系、哦、啊，嗰次我哋去阿副会长方子华屋企啊，话竟然佢太太劲啊，真系炒一套叫《隐形复星》，系张英才嘅。 系啊， 我哋都即系个个都已经系科幻嘅高烧友啦，竟然大部分都完全唔知道有呢套戏存在嘅。 简单嚟讲就系隐形嘅隐形人咯， 隐形人咯， 隐形药水咯。 系啦、啊，有梁醒波啊女主角我都唔记得边个添啦。 我唔记得啦。 总之就系男主角张英才啦吓。 所以话时话香港都唔少科幻，不过你睇。你点界定？ 咁啲水平当然就系好有限啦，系嘛？ 系啦，系啦。 咁就其实以前有一套嘅，不过都真系好垃圾嘅，叫《星際遁胎》。 哦，阿 钟楚红啊， 啊同埋边个？同埋阿陈奕迅定边个？唔记得咗咧。 唔系咩？陈奕迅啊，陈奕迅嗰阵时读紧小学。 咁边套咧？ 真系啊， 呢个系 好耐嘅。嗰阵时我唔一时间啱唔出个男主角。 O K， 吓嗰阵时都好红下嘅。咁样咧就你话香港嘅科幻咧，讲真，我话俾你听，我系曾经睡过香港某啲导演咧，系拍科幻电影嘅。但系咧，佢哋都冇咁样嘅信心。 之前亦都有香港导演同我讲过话想拍嘅，不过一直 唔够胆拍，佢哋真系唔够胆拍。 冇情事咁样咯。 系啦，好唔好炒嗰啲啦？讲翻我哋啲喜爱嘅、心爱嘅。 喜爱嘅嗱，喜爱仲有好多嘅，仲有一啲头先讲二型讲咗啦。喂，如果世界末日嘅电影，我哋有咩去讲咧？世界 好多世界末日， 即系睇边种末日先？ 系边种末日？ 外星人末日啦，定话系？大咩大地震啊之类边种咧？ 嗰啲系灾难片啦、 啊， 灾难片唔算啦。咁但系有啲嗱，2012咁呢啲。都可以話災難片啦，但係佢就講預言啊咁樣樣， 都唔值，都唔 exactly 科幻，咩唔 exactly 科幻，唔 exactly 係嗰個 災難又當然又拆解放軍嘅鞋啊嗰啲咁樣，話真係 災難片好多，其實有科幻嘅元素，不過就唔係 exactly 科幻 咯。當然如果你話講大瘟疫啦，係嘛？有近年都有讲啲大瘟疫嘅电影，当然有啲就唔系科幻嘅。 哦，有一套香港拍嘅，有套瘟疫嘅。 哦，咁嗰度劲啦。如果你话讲香港拍嗰套咧 ，Contagion 定乜嘢？ 唔系 Contagion 嗰套就系荷里活片嚟噶嘛。但系你话讲香港拍咧，你又系未出世嘅。 哦，唔知。 就系、是。讲龙江啊，你知唔知有呢个导演先？ 龙江知道，但我冇。 龙江系曾经拍过一套电影，系讲大瘟疫嘅香港。 真系唔知 你。但系你而家揾系揾唔翻噶啦呢套电影，你去嗰个电影资料馆啦，就揾啦。其实龙江系我一个非常之敬佩嘅导演嚟嘅吓，我唔好参与。 不过瘟疫嘅电影都好多啦，头先讲 瘟疫咧，但系嗰啲唔系科幻啦，譬如德斯汀霍夫曼拍过一套噶， 算科幻咧， 叫做 细菌啊， 极度惊慌啊，极度惊慌其实都拍得唔错噶。 极度惊慌系啊， 好啊，但系嗰度唔算科幻啦， 都唔算。O K， 咪有啲咁讲啦，就是、因为你人类咧就制造生物武器， 系啦， 到头来就玩火自焚， 系啦， 咁、啊、所以呢一个咧就你都可以话叫做有科幻味道嘅。其实早期七十年代有一套叫做《火车大灾难》啊、 嗯， 叫做 Cassandra Crossing 啊、 嗯， 系呢一个《崩墟》嘅男主角查尔德希士顿同埋苏菲亚罗兰拍嘅添。 哇！ 佢一开头就系讲咧犀利啊，佢讲恐怖组织、恐怖嘅分子入咗去一个唔知咩嘅制造生化武器嘅 lab 度就偷咗呢啲咁样嘅细菌出嚟，咁咧就失点之后嚟感染咗个火车成个系列嘅人大灾难咁样样嘅，七、 哦、 十年代啊，四十几年前啊， 即系丧尸片啦，简单嚟讲就 是，收尾都唔系丧尸， 即系类似啊， 中意丧尸啫 ，idea 一样咯，我觉得系。 咁啊，老实讲，喂，真系冇理由唔讲丧尸，因为我哋一提起丧尸就一定第一个人就谂起咧就系 Neo， 系啊， 因为佢系丧尸迷嚟嘅， 系啊，同埋早两年帮一个台湾导演嘅电影化翻做小说版嘅丧尸电影咁样咯。 前一排有一套系讲丧尸嘅，系咪港产片都有你有份噶嘛？ 帮忙啦，帮忙啦， 啊，帮忙。 其实好多丧尸嘅嘢我都有兴趣嘅，但系嗰啲就唔系科幻啊，应该真系。 唔系，即系咁讲，佢系借题发挥， 借题发挥， 即系佢个大前提都系有科幻成分嘅。咁、但系咧，佢之后咧，咁嗰啲剧情就完全冇 完全冇关系噶啦， 净系打丧尸啫。 因为嗰啲我哋比较到嗱归类为 因为 靠出来啊嘛。 哦，靠系冇错。咁但系其实因为最先一套咧就系叫 I Am Legend 嘅。 I Am Legend。 但系 I Am Legend 咧，大家可能睇过就记得啦，系靚仔黑人明星就是 Will Smith 啦， 系啊系啊， 同一隻狗啦，喺一個哇完全渺無一人嘅紐約嗰度， 嗰個真係末日世界啦， 嗰個末日世界啦。咁但係咧，其實佢係重拍嘅， 啊， 佢係重拍嘅，佢係但係頭一套我就冇睇過，頭一套好似啊，我係冇睇過，但係好似係查爾登希士頓嘅，叫做 Omega Man 啊， 啊，依個 係 Omega Man 其實就係 I Am Legend 嚟嘅。其實咧，好似嗰個原著嗰個小説咧，就係、是、I Am Legend、 嗯。 但係當時佢拍電影咧，就唔中意呢個原著名，就改咗叫做最後嘅人，叫做 Omega Man。但係佢嘅重拍咧，就用翻佢嗰個原著個名。但係其實條橋就一模一樣嘅，就話突然間有個病毒嚇、啊，就殺死曬所有人。但係唔知咧，有少部分嘅人咧就有免疫嘅。 通常都係咁噶啦，好多套 電 影 咁。但係咧，佢當然咧又要整啲橋出嚟咧，就話嗰啲變咗喪屍嗰啲人咧、 嗯， 就係見光死嘅， 嗯、 即係見光係嘛？ 唔係你。无论外星人也好，或者系丧尸也好，你都有个方法要打赢佢。 咁啊，要有个死穴。 系啦，唔打赢点得咧？ 冇错。 即系以前嗰啲咩啊？嗰啲粤语残片都系啦。你练咩神功，你都有个脚板底都有个死穴噶嘛。 嗱，咁讲起咧，头先系讲火星啊，而家讲丧尸啊。但系曾经我睇过套电影咧，叫做《The Last Days on Mars》 啊。 其实就将两样嘢咧 combine 咗。 呢个嗱 就火星丧尸， 我自己个人觉得咧，你有时间先睇呢套嘢。 我好陰功，我睇咗啦，嗰陣時我唔知啊。佢就將喪屍同火星 combine 咗啦，係嘛？咁好啦，嗱，我問你一個簡單嘅問題： 嗯、 如果即係有啲聽眾觀眾佢唔係咁迷喪屍片，但係佢話我都想睇一套咁多啦，係嘛？你會推薦邊套咧？即係你覺得最好嘅？ 唔係真正嘅喪屍片，其實就唔係 I'm Legend 嗰啲嘅。 係， 其實你應該 Resident Evil 系列係咪啊？ 嗰啲都驚 生化危機 嗰啲遊戲嚟嘅。 係，佢係由遊戲變咗做電影 的。或者甚至話不比特嘅改編嗰個嘅。嗰、那個我唔記得咗佢中文名叫咩名，嗰、那個 Seas Wars 嗰套咧，嗰度原本一本書咧 係 講一個假嘅 documentary， 講個世界、 嗯 哦、如果俾喪屍點侵襲，每一個國家點做法嘅、 嗯嗯嗯， 我就唔知點解佢可以將佢變成一個故仔啦嚇。 人哋叻啫， 咁就完全係唔同一回事嘅。 編劇叻啫， 如果你真正話喪屍片咧，我會建議睇翻啲經典嗰啲啦。 咁啊，《屍殺列車》得唔得先？ 屍殺列車啊，都普通啦。 最新嘅 喎、啊，睇翻咩 Donald Depp 啊， 人家幾評價唔錯嘅噃。 唔係，但係你唔係真正我哋以前睇嗰種卡式嘅喪屍片啊嘛。 哇！你呢啲真係大客、Zombie fans 係啊，好多嘅喪屍片好多，有啲將喪屍加埋羅密歐與朱麗葉嘅元素擺埋都有。 啊，有， 即係好多呢種啊，所以你要慢慢睇。 又吸血新世紀啊嗰啲咁啊，又將呢個吸血鬼啊又嚇。 啊，嗰啲好多㗎啦， 羅密歐朱麗葉啦、啊、嚇、啊。好，咁啊繼續講翻啲正宗先。少噶啦， 正宗少少有啲大题我都下一次先开，因为呢个讲好耐。有一个细少少啊，环保类科幻啊。 哦，系啊， 之前你俾我播过嘅，喺我科幻会嗰阵时候有个嗰个外星殖咩啊，太空殖民地 系 嗰、那个叫咩？ 哦，嗰套劲啊，嗰套咧系闷到呕嘅必看嘅。 我瞓咗两次。 即系我又咁讲啦，其实有好多电影咧系闷到呕，但系一定要睇噶嘛，系嘛？ 系啊， 闷到呕嘅经典。 嗰套叫咩？突然唔记得咗个名。 嗰套咧其实中文名我真系唔知啊，因为嗰阵时候有冇上映都唔知，叫做 Silent Running。 啊，系 吓，好、啊、直静咁样嚟去走。当然呢个 running 咧，其实英文又可以可点可以解走，亦都可以解运作啦。 系啊 系啊，即系好直静咁运作咁啊。咁佢就讲咧，原来地球咧，因为嗰个环境破坏咧，个空气污染去到个地步咧，已经系冇树林呢样嘢。 嗯。 咁啊，唯一嘅树林咧，原来就喺太空嗰度。 啊， 就是一个好巨大的咁样嘅，即系太空站啦，太空居所咧，系一个玻璃罩罩住。 佢就系碟状嘅。 系啦，咁样咧，我哋嘅男主角咧，其实有几个人嘅，就系、是、去打理嗰个树林嘅。咁但系咧，唔知点无意中咧，就嗰个大家嗌交，嗌交咧就真系好无谓嘅嘢咧。嗰、那个我哋嘅男主角就打死咗其他几个，就剩翻佢一个人。咁樣呢亦都後嚟呢就佢同埋有啲機械人仔。 三隻機械人。 三隻機械人仔一同佢打嚟㗎，其實成套戲呢就係、是、又好好緩慢啦，好沉悶啦、啊、但其實佢寓意又好深刻嘅，即係嗰種環保寓意，而且佢係70年代初嘅。好就係、是、最多都70年代中啦，可能係73、74或者75年咁上下㗎啫。咁、所以係即係環保電影嘅先鋒。 比較少環保類嘅電影。 咁佢臨尾仲咩嘅？佢臨尾佢自己都死埋嘅。所以佢就將呢一個打理呢個樹林呢嘅職責咧，就交託咗俾嗰幾個機械人仔。嗱，呢個就是人類最後唯一嘅一個樹林啦，就唔該你好好打理佢。咁而一個中間，我亦都唔記得咗啲情節啦，就係佢直情脱離咗個地球嘅軌道，咁咧佢就直情係飄向太空深處嘅。啊，因為好似唔知咪地球都發生世界大戰啊，即係人類都應該自我毀滅嘅啦。咁佢話：，唉，唔好喺度啦，咪分分鐘都毀滅埋我哋呢個樹林，我哋就脱離軌道，就飄向太空深處，就靠呢幾個機械人咧，就永遠打理呢個樹林。 反正唔使自己做嘢咁多。 直情真係睇到喊咁滯，即係嗰陣時。嗱，咁呢個就係啦。但另外一套你記唔記得啊？又係我播嘅。 喺邊套咧？唔記得。 就係、是，唉，個中文名係衰到唔衰嘅。係。啊，但係英文名叫 Soylent Green。 哦、 ，soy 咧，其實佢就攞個 S O Y 呢個字 ，S O Y 你知點解？就大豆大豆啊嘛，大豆啊嘛 ，soy 啊 ，soy 維他奶嘛， 係啦係啦，咁啊 soy 啊，咁但係佢又解一個 soylent 個能字，即係解一個形容詞咁解嘅啫 ，soylent green， 咁啊 green 就綠色啦，咁即係綠色嘅大豆，其實嗰一種食物嘅，好得意啊！嗰種食物咧就好似後嚟隔咗幾十年出現嘅嗰啲，而家不過大家都唔知㗎啦，就係嗰啲電腦三寸碟。系嘛？好似三寸碟嗰啲咁樣一塊塊嘅，但係就綠色嘅。原來人類當時咧就係靠食呢啲嘢㗎啦。 OK， 誒、那個年代好多小説或者電影都 係 㗎。 但係佢講嗰樣嘢咧，就係講人類嘅未來個世界咧係烏煙瘴氣，而一個有少少講到咧已經係全球暖化呢個現象。 全球暖化 係啊，係大概係1974年嘅作品、啊。1974年呢、啊這個 Soylent Green 啊，嗰個男主角咧亦都係崩墟嘅男主角，就係、是、查爾登希士頓嘅、啊、好咁啊，但係咧由於休息一陣啊。咁、我哋翻嚟再继续。 因为我会搵一套片俾话俾你听嘅。 好啊，好啊。